总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是千纯。 全新的一天，全新的话题，今天继续各位脑洞大开。 哦，真的是要脑洞大 大开 那些神仙组合的混搭 CP、 哦、对， 我其实心里面有点小打鼓，因为我担心大家回复不出来、 是 要大家给大家很多的提示然后发散、结果大家一下来，哎，我觉得还挺好的，很多的组合我都没有想到， 对， 本身就是 CP， 然后我们仔细想想可能还真的是混搭 CP， 比如说凤凰传奇、你想一个宽音大嗓本来是唱民歌那感觉、 对， 一个是 check now， 一个有有， 然后混搭出了农业重金属风， 对，这我就真的服气了，在里边他那个又跟又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在我们小时候听到什么又又这些词儿，一般都还算是洋气的表达， 是 你觉得是不可能跟凤凰传奇的音乐产生联系的， 对， 但是当他说是谁在唱歌 is me， 就你突然觉得说哎，这踩点踩的也挺到位， 所以风靡了所有的广场舞。 你反而如果说又又放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有点登不上台面， 不出彩 太合适了， 对， 所以就是说唱艺术来源于生活、应该 留 在生活当中， 好吧，也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有情况聊天室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那些神仙组合的混搭 CP。 那月份牌小哥哥又提到另外一个秦深深组合，但是昨天晚上就看了李克勤、李克勤最近基本上就算是住在这个所有的综艺常发生的这一些城市，会有很多的参与感，也有很多的合唱，但是我怎么就没挑他跟周深，我怎么就挑了他跟王鹤野的这种混搭， 也不错 是吧，就混得更夸张一些、秒针 上中所生一方梦，夜深深沉默的秒针，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雨一一阵阵停落的秒针，如潮浪般发生，不住冷雨风，做梦苍生如笨钟，我两手空空，两下之中惊醒如狼风，感叹此刻不过是场梦，心消心点想跟他抱拥，心中所想已荒芜，光阴匆匆漂泊漫长路，心里爱的他已不可爱慕，北风吹散我的勇度，世态壮怪问谁能占几度，走了对望多一秒，往日天真心里的他释放了，高唱我歌，绝望何日群众叫骂，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针，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如潮浪般发生，伴住冷雨风，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针，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雨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熄灭将尘之灯，握住冷雨风，当梦苍生如笨钟，我两手空空， 千纯刚刚还说这一位也是小眼睛，对不对？这个王鹤野好像现在也慢慢唱出来了， 就以前唱大风吹的时候你觉得平平，然后就是歌好歌红人不红，但是慢慢的随着他不断的这个也在发新歌，无论是自己的原创还是翻唱，慢慢的就听出来一点辨识度了， 没错，就他好像自己走这种复古港风还挺合适的，虽然我觉得他现在 粤语广东话说的应该还是不怎么样， 对对对， 也不能真正就用这种地方语言跟人家去沟通跟交流。 嗯， 但是他唱歌的时候，你觉得这范儿是对的， 不阻碍他的自信表达， 不会让人挑刺儿，说这口音不要再唱了。有过那些好发了一首广东话的音乐，让所有人听了以后都觉得耳朵里边跟扎了刺儿似的， 我的耳朵要流血了， 挺棒的。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有很多很奇妙的 CP 混搭 CP 啊。 我看到罗凡一晨说：“哎，年底了这么混乱吗？”不，我们今天你也可以讲。神仙组合嘛，比如说我看到留言8398的留言，小虎队，那绝对是神仙组合。 还有 SHE， 哦对， 那仨放在一起怎么就那么的合适？ 是 各有各的性格，但是完全不相冲。 嗯， 不像有一些组合四个人、五个人、十个人在一起，你就发现总肯定会出现这么一两个不合群儿，或者别人在孤立他，你就看着不舒服。 或者其他人都不怎么出彩，只有一个出彩，比如说 Fall in Love， 对呀、啊， 就杨丞琳出道了， 就他站在前面。 嗯 啊，这个 CV 光芒有点过于耀眼哈。对，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的也很棒的组合呀，好比说沈腾跟贾玲嘛、在一起，在一起 高喊在一起， 哇，这俩真的是，就尤其是放到综艺节目当中， 就是那个综艺就看他俩， 没错， 嗯， 就看他俩中间怎么搅和。而且你发现说在这个综艺当中，一方面沈腾在发挥着他自己的这一个喜剧的天赋， 是， 当然沈玲也是，但是不是贾玲也是、 嗯、 但是你发现我已经把他们俩放在一起 了， 对，这个孩子已经出生了哈。那个但是贾玲那边你会发现说他这人其实挺真实的， 是 他很多时候对于场面的把控力、这种大胆远远要超乎我们的想象， 嗯 啊，这还是很棒的。 最令人羡慕的就是他俩那种默契、 哎对， 什么梗你都接得住，我在那儿一站我就看你一眼，你都知道我接下来说什么话，你知道你要怎么圆，这是我们做搭档的特别羡慕的地 方。也就是他们俩没去你知道就说相声， 嗯， 如果说的话那绝对就神了哈、 嗯、 来刚才还有谁提到小眼睛， 小眼睛 那一个，对，生如夏花， 对对对， 你还真是我们肚子里的小蛔虫、 要不然人家怎么做我们的音乐编辑呢， 就是你说就我今天没想着说再放什么星辰大海之类的，结果我挑了首歌正好又挑到你枪口上了。李荣浩张惠妹对等关系，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 心都不说。 简直张惠妹就是对唱界的天花板， 嗯， 对，然后跟谁都可以搭出不一样的气质， 因为人家本来就在天花板那儿，所以跟谁都在那儿，无论是跟周杰伦还是跟连神林忆莲哈， 对，然后就觉得真的是对等关系，包括在这首歌曲的演绎当中，每一个人都发挥的各得其所， 是 相得益彰的，就没有说真的谁抢戏哈。 嗯， 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还有哪些这个神仙组合混搭 CP 的，然后关于北京音乐广播以及整个广播圈的，你先来啊！ 当然是千虫和王维了。 对对对，我们也算是挺混搭的，混了这么多年了。然后这个告不是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了，告诉我们说，哎，能不能这个你们争取这个在今年完成一下，成为最佳混搭 CP？、 嗯、 我现在你还有15天、16天，今年就要结束了。 没错 啊、 嗯， 你让我们努力，这几天有点难啊。 但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念一首中英文混搭诗， 哎、那是 唱一首中英文混搭歌， 随时都可以哈、 哎。我们努力，对， 我们也瞄向一下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天花板。 哎， 大家提到的，很多人都提到的，就是这个 月月鸟和鱼鱼子， 没错啊、嗯，他们俩在一起，这也是我们的天花板了。 对， 啊、争取向他们看齐一下、嗯，谁又把我那天照片发出来了？小仙女，你叉叉叉歌是什么意思？ 人家说的是 YYDS， 夸你呢、 啊。是是是，然后那个梗想起来以后，没什么不能说的， 嗯、 就是叉叉反而显得好像用了什么词儿似的啊。来，这边还有提到其他广播的，然后也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个。 啊 交通广播那边、 嗯、 然后他们在进行的整个话剧的演出，对不对？雪孩子去了，看到了这个小强 Mr. Q、 嗯、 跟佳佳的 CP 组合应该也是特别的合适啊、 嗯、 我们高呼在一起在一起， 好像之前他还和郭伟组了一个 CP， 嗯， 对，但是比较混搭了，就 没错。 这边还看到其他听友就说了，说王菲和那英也算是吧，相约酒吧开始，确实是， 真的那首歌昨天也出现了。后来想想、 嗯， 这时间有一点太久远。 哎，王力宏和谭维维《缘分一道桥》这个歌也真的是 没 料到。 哎呦不行，今天准备的歌太多，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首放起了。 刚才我就看到有位新朋友叫曼阿曼说，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好歌、 嗯、 我跟你说好歌多到不知道先放哪一首、 就是、我真的是让我犹豫一下好 吧，这样吧，你数个数， 我先这个我们继续 track four 这个王力宏吧。 好， 然后虽然刚才提到的跟大家选择的会不太一样，但是这首歌呢其实也是算从演员到歌手之间的一个跨界。 嗯， 王力宏爱一点，你是不是满意他们的合作？另外一位，某一位影后是谁？来，给我想想。 章子怡。 来。 风吹动窗，吹动夜声响，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我想说我 动夜声响，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 夜更长， 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 你的头发 拉出了美国西部风情啊！ 雪孩子就问说：“这小提琴不会是王力宏自己拉的吧？”那他可真省钱。 是啊，来这边还看到有朋友提到的一个混搭的 CP，就提到了岳云鹏。岳云鹏的名字出现过两回，其中一次是跟他的搭档孙悦，那不算，但是他们算是神仙 CP 了。 那当然， 在台上磨砺了这么多年， 对， 相声演员之间这种配合的默契毋庸多言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提到了我根本就压根忘记，但是我还看过的影片，当中岳云鹏跟佟丽娅，哇， 破次元的合作感觉。 I cannot believe， 不是，I could not believe it，just cannot believe it。 关键是岳云鹏和柳岩和袁姗姗，还有和佟丽娅都有过这样的近距离的接触，拍这样的戏哈。 就是电话里边不是还猛喊冰冰姐姐，是不是冰冰姐姐回来了吗？ 冰冰姐在对面。 我们的冰冰姐姐是滕冰冰姐姐， 对，和我们导播在聊天呢啊。 好了，对，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些过程。然后当然提到岳云鹏在音乐方面的混搭，让人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就是 把车子开上五环， 非要把车开上五环的那一个，甭管五环堵不堵，六环四环都不走，我就要五环。 一起哈达。

apart. 付出过所以我念旧 oh oh. 在遗憾里没有对错 oh oh. 怎么我心还有点痛 oh oh. 在这一刻 想起某个人，不得不习惯来去匆匆。 新一个完整的人，最后因为一段感情 fall apart， 变成了两段，分割出来两段，一个变成了王嘉尔，一个变成了林俊杰。你说让我怎么挑？ 好酥都 要。对，我希望你们继续合体哈。王嘉尔跟很多人放在一起都会很搭。 对。 然后现在呢，你看到他的一些合作，除了在自己在韩国那边的很多音乐人，包括一些老板的合作之外，他加入到了 ADA Rising 那样的一个厂牌，有了更多跟其他亚洲的音乐人的合作。 类似 Jason。 对，也许并不会完全进入到我们的一个选歌当中，因为有些可能说唱的氛围会过浓。但是也推荐各位可以去听一听，你会认识到一个更加之激烈，没有那么羞涩的，没有那么平和的王嘉尔哈。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还有哪些混搭 CP 神仙组合。 豆浆糖油饼， 嗯， 那多了。 对对， 豆浆还分甜豆浆和咸豆浆的。我觉得咸豆，我觉得盐和豆浆本来就挺混搭。 是， 嗯， 这个我曾经没有尝试，包括那个甜豆腐脑什么这一类，没有尝过的时候，你觉得这太混搭了，不可以接受。 嗯， 然后结果放在一起以后，你发现说这个调味剂跟这样的一个在你印象当中它的口味固定的食物，其实也算是一个很混搭的神仙 CP 组合。 是， 这是当我们尝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祖国南北方之间饮食差异的时候的心里的想法，会这样的。 是， 然后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红酒和牛排，红酒和牛排太高档，我到现在还没有真正体会过红酒如何跟牛排搭起来这个口味。 还有白葡萄酒和海鲜啊， 对，然后这个我倒比较有体会， 固定搭配， 毛豆跟花生。然而 花猫一体是吧？ 对，花猫一体。然而这两个留言是来自于同一位朋友， 哦， 就是您还上边够得着，下边也接地气儿，你知道吗？都挺懂啊。 对。 然后这个我一 他本身就挺混搭，我觉得 我一起把这些读完了，咱就以后不太聊这种接地气儿的吃的了，好吧？ 兰帕德也来吧，好吗？ 炒肝 换兰帕德， 炒肝跟包子。行，我谢谢你们，好吧？早餐到此为止，送你们一首歌，好不好？那个中午这点了， 嗯， 豆浆油条。还是行走的 CD， 这是 brunch 是不是？ 没错。 喝纯白的豆浆，吃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 这样的才幸福美好。Oh yeah， 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的豆浆，耶、yeah ，眷恋着还想要，哦耶，你吃完金黄油条，爱情又要再发酵。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Oh yeah， 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就好。 豆浆油条如何一直爱到老这件事情，我已经从各位的留言上面看到了、所有人都会同意一句双手双脚赞成这样的一份早餐搭配，绝对是最合适，所有人都无法忘却。我觉得那会儿就算没有豆浆卖完了，我回家泡一缸子糖水，我都得蘸着油条这么去吃。 哎，但是你知道还有一种吃法，在上海就可以油条蘸酱油吃 泡饭。哦，我吃过，我吃过， 也很香， 很好吃，很好吃，真的 非常好吃。 对，然后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然后北京五号线提到了说，什么是神仙组合混搭 CP 呢？冬天下雪，哎，您说的太棒了，夏天下雨，春天花开，秋天花谢， 六月飘雪， 哎，什么香山的叶子红，没错啊，太好了，我绝了。 对， 然后 我这边还看到，还说到我们这个北京电台有一些混搭风 CP 啊、看奥斯卡就说了，说康萌 CP， 康乐和夏萌，一捧一逗，节目气氛拉满，说的我都想听他节目了。 哪个台的？ 体育台。 哦，体育台啊，这个找天要去听一听啊，这个拜听一下是吧？来，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很多动画片里面的组合，从小应该也很喜欢米老鼠跟唐老鸭， 算， 哎，好兄弟是不是啊？然后那边还有提到猫和老鼠的， 哦，那更混搭， 这一对冤家是不是？终于在前两年的时候被搬上大荧幕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真人版影片，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只真猫呢，就跟加菲猫似的，后来不是，还是二维的。贴图， 但人是真人， 但就有真人跟中间掺和，你就觉得人在那儿搅和，你知道吗？还不如让人家就，你正经拍个动画片不用真人版哈，真人我们见得多了去了，真猫见得少。 这边我看到有一个破次元的组合，也确实是混搭 CP， 杨坤和郭采洁，你们想到吗？ 太喜欢了， 当时大叔和萝莉， 谁能想到他们俩能放到一起去？ 真没想到， 现在的郭采洁我信，但是当年的郭采洁我不信。他们俩在一起给了我们一份完美的答案， 蓝天白云的答案， 如何放在一起让人觉得如此的飘飘欲仙的感觉，这样的一首歌曲答案。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先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把最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的遗憾。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 那最时而在，非时而下，去时而又如泪，动人电影自己体会，别心跳太对。 各一个让你醒，一个让你醉，那么感情 能赋予此累赘，有的很平凡，有的撕心裂肺。 跟杨坤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声线放在一起了，这完全就是年龄上的一个差距。你觉得就是一个大叔再加着一个萌萌的小女生， 嗯， 搭在一起， 就两个声音都非常有辨识度， 甚至有点这个杀手不太冷的画面感。 哎，是 声音上带来。对，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还有哪些神仙组合混搭 CP 的。 这边看到有小花还发了图片， 哦， 我看到是他的图片，那个提拉米苏配拿铁咖啡。 哦，我看到这一张了，上面是不是 还有，这个甜度和苦度搭配的就很好。 你什么时候拿着了我们晚高峰节目组特别做的口罩啊？ 啊 啊，是不是 这么快吗？ 这么厉害吗？ 我听说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已经发放了吗？ 我是开会的时候这个刚刚看到，就是那个老白那边有带， 嗯哼， 然后大家都在说，哎，我们发的不是这款啊，说这是那个我们自己错了，我说这赶紧还不给大家发上一份， 快来听众，听众比我们先收到， 就是，所以说你看这个晚上的节目是不是多宠我们的听众， 嗯，充分。充分， 自己人都不知道呢。 对， 太棒了， 我们一会儿下节目就问他要钱， 气得我一会儿把前面他们堆的那些玩具拿走一个去。我刚眼馋很久了， 别这样，别这样。 开玩笑，开玩笑， 淡定， 特别的开心啊。 嗯， 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还有其他人提到的释小龙跟郝邵文。 哦，这个小时候看电影，长大了这两男孩好像都没有发展特别好，但是小时候真的是活宝一对儿。 真的没有，就如果他们俩不同框出现的话，你就觉得少了些什么。 没错， 在他们俩成长过程当中也有单独出现的戏份哈。 嗯， 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哎，正午有星光和回转寿司特别的搭。 啊， 兰帕德说， 哦，Leopard 啊，说音乐是真好听，嗯，芥末是真冲啊。 啊，那这个不知道这个西班牙不是那个叫什么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 硬不硬？ 不，意大利面干嘛？不知道今天中午这个寿司米硬不硬？开玩笑，开玩笑。来来来，感谢兰帕德每天在中午午饭的时候用我们的音乐来下饭哈。 是， 来这边继续听到了一首歌。也许庄文轩跟曹格并不是混搭的 CP， 但是穿越时空的梁山伯与朱丽叶绝对是混搭 CP。感受一下。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嗯，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能表白我的心。我爱你，你是我的朱丽叶，我愿意 还是不言不语， 不言不语， 难道是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能表白我的心，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就能够让我们稍微相依。 我爱你，你是我的主， 梁山伯与朱丽叶。当我们想到一些完美的爱情故事的时候，好像不会产生太强的联系。当时让我们看到那些结局并不太完美的、让人很伤感的这些爱情故事，好像他们之间有着更强的共通性。 是 梁山伯跟朱丽叶两位就跳出来了、啊，远程握手， 哎，悲剧的爱情故事代表。 没错啊，只不过这一首歌曲起码给我们唱得很甜蜜哈、我们继续把甜蜜的情绪延续下去，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自己印象当中那些混搭的神仙 CP 了。 水果说了，他说这个胡歌和霍建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是吧？是福不是祸。我觉得他们一块拍的那个连续剧就还可以，可能那个花絮比较有意思，比较有趣儿哈、好兄弟好哥们儿。但是他们曾经拍过一个大片，在冬天里面，两个男士穿得很得体的，好像是风衣、还是夹克、就感觉很有那种 CP 感。 没错，就是一对好兄弟， 是 互为就这种僚机的感 觉，互为知己。 对，就好像我们就算是在天空当中飞行，一定要你是我的英文当中叫 winger、你是陪伴在我身边的、我们一起出生入死， 对 相互扶持哈。 Hey bro， 而且双方颜值都在线。 没错，然后还有这边有朋友提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那绝对是咯、 周杰伦和方文山那是神仙组合。还有人提到周董和费玉清 YYDS， 那是混搭 CP。 YYDS 他们俩之间的混搭，每一次听到 千里之外啊， 真的，我们就来吧这一首歌曲、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满眼都是小航哥伸出了左手斜四十五度， 关键那个身体还要前倾十五度。 对，没错，看向我们直播间的电视机，完美演绎。而且他唱这个歌也挺混搭的， 好想连线他。 这么帅、这么酷的一位帅哥 ，Mr. 长长先生， 就爱唱费玉清。 欧美音乐主播出来以后是费玉清，你想？ 屋檐如悬崖，枫林如沧海，我等燕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 声流离白，透明着尘埃，你无瑕的爱。你从雨中来，湿化了悲哀，我淋湿现在。 芙蓉水面彩，晨星隐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过去成空白。 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 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摘。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 提到了 辣妹子了， 辣 妹子 了，对，然后还有这个，刚才提到费玉清了以后，说小航哥能不能现场来一段啊？你们去跟他预约一下， 要不然这样，明天我请假让小航哥来代班， 就是为了唱这一首歌是吗？人家来了以后不唱，你们什么意思？ 就让你等两个小时。 哎，不过说实话，这个小航要唱，绝对让各位会觉得很震惊的， 是 唱的真的会非常的棒， 嗯， 而且他这个。在改编一些英文歌曲唱出费玉清的风格的时候，这方面也做得非常的厉害。 他在音乐上面其实还是很有那个研究的，包括他可以带来那个非常霸道的音色的唢呐。 没错，那个唢呐，对，毕竟是这个从小学这个的。我们曾经在有一天跟兼职老师聊完了以后，在电梯间的门口，最近你听这首英文歌了吗？他唱出来是费玉清的味儿，我反应了半天，就很厉害啊。来，这边我们听到的一首歌 Dan and Shay Justin Bieber， 这也算是跨界组合流行跟乡村的碰撞 10,000 Hours。 Oh,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o learn that sweetheart of yours, and I might never get there, but I'm gonna try. If it's 10,000 hours or the rest of my life, I'm gonna love you. Do you miss the road that you grew up on? Did you get your middle name from your grandma? When you think about you forever now, do you think of me?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tell me what are you dreaming? Everything I wanna know it all. I'd spend 10,000 hours and 10,000 more. Oh,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o learn that sweetheart of yours. And I might never get there, but I'm gonna try. If it's 10,000 hours or the rest of my life, I'm gonna love. I'm gonna love you.

是故意，我的这段旋律要唱给你听， 心引力的 频率 找到你，想对你说在一起，我和你可以慢慢靠近， 想和你去南京，想和你看流星， 奇怪我怎么还能想到和你老去， 谁能想到他们俩能唱歌唱到一起去， 这个当年也确实让我们大为震惊哈。 就是 现在不是很流行看一些连续剧，就是年下恋，也就是类似于姐弟恋的意思哈。 嗯， 所以这个也有这种同样的听感，但是我觉得蔡依林她保持得很好的，就是她的声线里面还有很多的少女感。 哎，真的是， 嗯， 我们曾经在年少的时候喜欢的歌手跟爸爸妈妈那一辈儿的人在，嗯，年老以后喜欢的组合当中的一位歌手，莫名其妙的碰撞到了一起，就他们之间能够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火花， 嗯， 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奇妙的。 你听不出来这首歌里面听不出太多 的 一个年龄 任何 的 差距感，对。 对， 然后这就是我觉得蔡依林她很厉害的一点，包括在现在我们去看到她的现场演出的时候， 嗯， 都知道说他是一个唱跳歌手， 是 就这种跟在台上唱歌保持唱功要比，对于身体要求的机能上付出会更多。 是， 他如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就证明说他一直不可能松懈。 嗯， 这个松懈不光是说自己的生活要规律，我要保持声带的健康， 对， 更重要的是他每天不锻炼，他都不可能上台能又蹦又跳。 是，我们都知道九零 太厉害 地才，他是非常极度自律的一个人。 没错，嗯，我觉得他有些时候要我可以跟运动员去比了，就是每天要保持那种训练的感觉， 老挑战自己哈。 好， 做些高难度的动作， 课本吧，嗯，啊。收听到的是周有星光，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12:06， 嗯， 我们来聊一聊那些混搭组合神仙 CP 啊， 嗯， 来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 哎，之前我们好像说到胡霍组合， 嗯， 这边其实两个女生也可以组成 CP，嗯，而且非常的神仙。 哦，霍霍组合， 张曼玉和王祖贤。 哦哦哦，霍霍霍霍， 青蛇那个电影， 没错。 嗯， 在这里面其实啊，他们俩放在一起的时候，跟平时我们看到的一些喜剧片里面他们呈现的角色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东成西就是吧， 东成西就啊，嗯，然后东成西就，对，什么城市猎人呐，啊， 嗯， 然后包括什么家有喜事，就在里面他们俩都是那种疯疯癫癫的性格， 嗯， 然后都很喜剧感十足， 而且极度释放自己的女性魅力。 没错， 青蛇里面， 青蛇里面再进去以后，两个人所释放出来的那种荷尔蒙， 嗯， 是所有的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去接受到的，就是每帧都是一幅定格的海报跟这个美卷画面哈， 是 很棒。 嗯， 来这边我们继续再听到的一首歌吧，然后英文其实今天准备了一些，有一些不同的跨度。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在音乐风格上的一个混搭，这边要跟各位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它是Justin Timberlake 跟 Michael Jackson， 绕不过这两个人，我知道 这俩人合作真的就是怎么说的，生死相隔啊，毕竟是在不同年代的歌手。但是在 Michael Jackson 不幸离世了之后呢，他的曲库开放，有很多人都会拿他的音乐来进行一个全新的重置。 嗯， 他们之间的这一次神仙搭配算是隔空对唱，也是当年在所有的商业榜单上取得了非常棒的成绩，很感人的一首歌，叫做 Love Never Felt So Good。 felt so good. 等一下。自从你来了，我就没有报过英文歌的歌名。这首歌的歌名让我回报一下， 来吧。 Love never 不要这样。 哦，不好意思。 Love never feels so good. Love never felt so good. Love never felt so good. 讨厌，我不会说了。 Felt so good. 哎，其实，在你来之前，我的英文真的很好，大家作证哈。 是是是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行家在旁边不敢开 口。别不啊，不是这样的。来之前，大家就是大家。英文好不好，英文沟通对不对，我们的歌名报出来以后大家都能听懂就 OK 了、 哎、 对不 对, 对, 对， 上这儿教英语课不是疯了吗， 我现在就停留在这个水平， 是是就是在别来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来看到各位的留言。 嗯， 那些神仙组合混搭的 CP， 嗯， 提到一个这个岳飞牌哥哥也是体育迷嘛、嗯、肯定会提到的，那当然就是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啊、 对 对， 那我就想到很多，包括谢辉之前有一个当然已经离婚了、嗯、也是一个模特，我觉得很多的运动员就喜欢找音乐圈的， 哎，对， 或者模特圈的。 你看这个，包括那天还聊到嘛，夏奇拉、Shakira 跟皮克， 嗯、 对不对？然后在之前 Little Mix 小混混乐团， 嗯， 当中的那位女生跟另外一个叫张伯伦的利物浦的球员， 所以文体真的不分家， 他们就总是能玩到一起去。 哎、 你说怎么就这么的神奇？ 是 啊，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在欧洲那边，因为这个体育运动。很多时候它跟音乐是无法分离开的、 嗯、 在现场一定会有歌手来演出、 嗯、 然后很多歌手呢家里面从小也都是球迷、 嗯、 所以相应的也会有传承，就是说多利帕前段时间什么 Studio 2045 的时候，他的那个现场演出、 嗯、 就是在疫情期间第一次大阵仗的在线演出，他就只因为自己是伦敦人、 嗯、 家里面都是北伦敦的球迷，然后他就请了一堆就知名的那些球员过来，什么阿森纳萨卡呀，然后那个另外一个歌手、 嗯、 这个谁 AJ Tracy 穿着热刺的球衣坐在旁边，还请来了跟他同一个经纪公司的利兹联的凯尔文菲利普斯坐在他旁边一起来唱歌、 嗯、 就是、除了说大家在这种体育当中总是感受到音乐的氛围之外呢，现在很多的经纪公司同时运营的会是歌手和足球运动员， 哇，这一来二去交往的机会就多了， 可不是吗、 嗯、 对，好，一会儿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接下来要听到的也会让你们直呼 YYDS， Beyonce 来了 不最重要是张学友来了， 最重对压轴 最重要的是他 最最重要的 嗯， 点在张学友没错啊。 大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微风很动听，比不上我看着他双眼最美的风景。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the peace the evening brings, the world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all its living things. 想跟他倾诉心情，如何让他感应，关于我的过去太难为情，他会离我而去。 He's holding back, he's hiding, but what I can't decideWhy won't he be the king I know he is, the king I see inside?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the peace the evening brings, the world for once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all the love tonight. Feel the love tonight， 能不能感受到爱哈、啊嗯？这边我们就感受到了来自于体育迷的爱。提到利兹联，我才发现昨天晚上的比分是如此的惨烈啊， 0-7。 好好，我们不提了，我们不提了。来继续看看其他的神仙组合跟 CP， 到底有哪些哈、啊？ 这边大家想到了电视连续剧《延禧攻略》里面富察皇后和魏璎珞。 璎珞我印象深刻，说话吃面条嘛、啊，要不然就是烤着串嘛，然后。这富察是谁？ 富察皇后白月光、哦、秦岚就是靠这部剧她翻红了、 yes 对 对对对， 就相当于富察皇后一路就是让这个璎珞就是远离很多的这个是非以及危险， 没错， 所以对她很照应。 哎，嗯，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黄渤跟林志玲， 哦， 是哪个电影来着？ 什么上马镇， 上马镇是吧？ 但是我觉得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好像是一个综艺节目里面、啊、林志玲穿了一个婚纱，然后呢黄渤又对她有一番表白，就是说你在戏里面其实经常穿婚纱、哦、但是我希望有一天，那时候她没有结婚、啊、你可以穿上自己的婚纱、 哎、 不是去表演一个微笑，而是你真正发自内心的笑出来，对生活有喜悦有憧憬。然后当时我就看到那个林志玲眼眶含泪、 哎、 我觉得那个 CP 感倒是挺足的， 这种祝福就真的说到人家心尖上了， 是 对不对、 嗯、 这么多年然后就一直被奉为所有人都喜欢的一位女演员，颜值的巅峰，然后很多人都跟她合作。先开始我们都是一定找那些最有实力的、最棒的，梁朝伟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混搭了，从黄渤、 哎、 范伟， 对对对，一个没少， 何必呢？最后人家找到真爱了，很棒，祝福一下哈！来听到的一首歌，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共舞，李易峰、马赛克有点混搭的组合，与我共舞。 出的歌曲，动人的旋律，勾起心中的回忆。繁华的夜色，跳动着孤单的心，等待爱出现在这独角的电影。一点星辰掉落在黑夜，爱的余味还那么强烈。时光无悔，画面被倒退，想与你孤独在最后一杯。Oh baby， 清风飘扬说李易峰和马赛克唱的绝了，我们也觉得特别的喜欢。 这个混搭真的是出乎意料哈。 没错，与我共舞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继续看到各位其他的一些提供有哪些觉得很混搭很成功的 CP。 这边有一张图片吸引了我的注意，因为就是哪怕是再小再小的图我们一眼就知道这是什么图。西天取经的五人组，说这是史上最强 CP。 是少了谁都不行，白龙马也不能少。 没错，白龙马得驮着师傅，师傅光腿的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对吧？ 要不然让悟空背着你飞吧。 就是啊，沙僧人家也非常重要啊。 对， 行李谁扛啊？ 是啊， 虽然出了事儿就是吧，大师兄师傅让人抓走了，二师兄二师兄让人抓走了， 师兄也这么说， 实在不行就天天全 是这，二师兄就只拿个钉耙哈。 对，然后刚才就提到了嘛，关于西游记里面的让人意难平的还有一对 CP、是不是？ 对，女儿国国王和唐僧啊。 没错，中老年人对的永远心里的痛。 那我已经步入中年了，看来 我们到了这个岁数以后都算是了。 是 真的有一个严格的划分啊。然后这个我们可能当时都觉得说在里面有很多感情故事，因为自己信仰或者说这一趟旅途的限制没有办法去实现。当然每人可能希望看到的那一对情侣会不太一样，有人喜欢女儿国国王跟唐僧确实也搭，歌曲很好听，到现在经常看着这个在晚上这个挺着啤酒肚拿着啤酒的一些叔叔们在一起啊，为这件事情歌唱而流泪哈。然后我呢在里面就喜欢这个看到唐僧跟更年轻的一些这个同伴们大家产生一些情愫啊，琵琶精啊， 蜘蛛 精 啊， 那个精啊，就如果人家不是憋着想要吃唐僧做好朋友，我觉得挺好的啊。来这边继续， 我只想和你做朋友。 哎，我们是不是找一天吴承恩魔改什么之类？来继续，还看到有朋友这个提到了韩红跟很多人的这个搭配， 《 飞云之下》那可能是在对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前的发行，这一首歌搭配韩红，后来再看到他还跟比如说薛之谦的合唱也很棒，还有刚才有朋友提到韩红跟孙楠，对吧？ 韩红自己唱 rap 也很好， 是没错，就也是一个非常百搭，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第一次想到他的时候，总觉得他不太会跟一些我们常听到的流行歌手进行一些合作， 就不会唱那么流行的歌曲。 没错，虽然今天没有上传韩红跟孙楠的合唱，但是不影响我们用电影当中两位演员的混搭。其实从唱歌到这个电影里面的角色的混搭，就都会让人觉得又神仙又神奇。成龙跟金喜善，对不对？这首《美丽的神话》。 最神秘的等待，星星坠落，风在吹动，终于再将你融入怀中，两颗心颤动，相信我无边的真心，千年等待由我承诺，多少的寒冬，我绝不放手。选择等待，

almost there. I'm feeling it bad and I can't explain. My soul is bare. My hips are moving at a rapid pace. Can you feel it burn? From the tip of my toes running through my veins. And now it's your turn. Let me see what you got. Don't hesitate. My mama gets this nigga trying to take on the music. It's like a competition. Me against the beat. I wanna get in the zone. I wanna get in the zone. If you really want it, better settle up and get your rhythm. Trying to hit it, you can die in a minute. I'ma take your own. All my people on the floor, let me see you dance. Let me see you. All my people wanting more, let me see you dance. I wanna see you. All my people round and round, let me see you dance. Let me see you. All my people in the crowd, let me see you dance. I wanna see you. Get on the floor, baby, lose control. Just work your body and let it go. If you wanna party, just grab some. Over here, I got something to show ya. Sexy lady, I'd rather see you bare your soul. If you think you're so hot, better show me what you got. All my people in the crowd, let me see you dance. Come on, Britney, lose control. Watch you take it down. Get on. Jason 神仙合作，神仙 CP、Britney Spears 跟布莱尼和麦当娜 Madonna、在之前的一次算是交接班一样的合作。麦当娜我们都知道，麦奶奶现在60多岁，但当年也算是三四十正当年，40多岁的时候算是叱咤风云的一个巅峰。 是， 再之后呢，这个 Britney Spears 也到了自己的差不多第四张专辑左右，应该是时的这样的一次合体，让大家曾经喜欢 Madonna 的关注到 Britney Spears、然后喜欢 Britney Spears 也知道说好有这样的一位曾经的大拿来帮衬的话，他的江湖地位算是很稳固了。在 MV 里面你也能够看到两个人非常卖力的跳舞，然后这个 Madonna 采用了一个更加中性的角色跟方式，两个人的热舞也是非常吸引眼球，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而最近布莱尼我们都知道状态并不是很好，因为家里面的一些官司，但是呢麦奶奶那边状态依旧非常的棒，经常发一些这个非常这个性感的图片。然后要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她的世界巡演还在不断的进行当中。 对， 我们祝这个麦奶奶继续艺术生涯，这个长寿下去。 她一向是很前卫而且很大胆的。 对，我们祝她寿比南山，好吧。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 刚才我们说到《西游记》，有些朋友的脑洞被打开了哈，雪孩子就说了：“奔波爸，爸波奔。” 合适， 绝对的 CP， 有来有去 啊，有来有去。 对，没错，打网教我来巡山的啊，小妖们都还是挺搭对出山的， 很可爱。这边还有用户4578说：“本山和宋丹丹 太合适了。” 那搭的就更多了哈。 那 鸭蛋和那个 小 沈阳， 刚才还有提到东北 F4， 东北 F4， 对，你要提到大舞台上，那当年的蔡明跟杰森斯坦森， 哦，那还有主持人啊！ 啊，对啊，没错，这些都是 倪萍、赵忠祥， 没错。哎呦，曾经在从小到大我们的印象当中，现在也是一波一波洗刷到了，对不对？神仙混搭，娃娃跟蔡明，还记不记得他们合作过这样的一首歌？你的杰森斯坦森就是我的郭达。 要穿秋裤，车水马龙的大都会留下足迹，带着记忆的光脚走过的十字路，时尚潮流一穿就 cross over， 是靠的娃娃才明智的选择，大娃娃棉鞋 OOT D bling bling bling， 就是要听听听穿透 feels I 老了的剪纸贴窗花，冲破红嘴水的涂鸦，在西班 咿呀咿呀哟， DJ drop the beat and don't stop， 还真别说我的亲娃娃，咱这么一凑还真挺搭， 哎咦，那 您给我看看这位男神杰森斯坦森，嗨，这不波达吗？ 就是好玩嘛，这个好玩，挺传统的娃娃菜。这首歌叫哈， 这关键这奶奶也确实是蔡明哈，特别的大胆，什么都敢玩，还敢去一些比较 open 的杂志拍封面。 真是，就蔡明其实给我们的感觉就有一点这个 Madonna 的感觉，就是他依旧会把自己按照当下的时尚跟颜色去搭配自己，所以他包装出来的一个形象也会让人觉得挺潮的老太太哈， 反正不像年龄认输。 没错。后来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那些混搭的神仙CP 还有哪些哈？刚才这个一下从什么布莱尼啊、麦当娜出来以后，大家就想到了很多这个欧美的歌手们，好比说布莱尼跟蕾哈娜，还有提到这 Beyonce 跟 Lady Gaga 的那首 Telephone， 对，然后都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 还有子琪这边说到李孝利和李尚顺现实版的美女与野兽，当时韩国标题是这么起的，但是你如果观察他们的一些两个人上的综艺，你就发现他们合体之后，李孝利就是一个小乖乖女，一切都是哥哥说了算，哥哥什么都有，而我只有钱。 哎呀， 非常恩爱的一对。 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说，其实我觉得广播电台就有神仙组合的 CP， 那太多了。 那个、他说怕挑事儿就不说了，我们还怕挑事儿？ 不怕。 这我们刚才都数的差不多了吧？ 还差谁？ 特别普，你别客气，说，就大不了我们不读哈。这一次也是很混搭的组合，然后谁能想到 Jay-Z 这样的一位说唱歌手有机会能跟 Linkin Park 走到一起去林肯公园？他们的合作专辑叫做 Collision Course。碰撞轨道，他们之间的碰撞来到了这首 Numb Encore。 Who you know fresher than ho, riddle me that. The rest of y'all know where I'm lurking, yeah. Can none of y'all mirror me back. Yeah, hear me rap, it's like hand G rapping his prime. I'm young H.O. Raps grateful dead. Back to take over the globe, now break bread. I'm in Boeing jets, Global Express. Out the country but the blueberries still connect. On the low but the yacht got a triple deck. But when you young what the you expect? Yep, yep.Grand opening, grand closing. Damn your manhole, crack the can open again. Who you gonna find open to him with no pen? Just draw inspiration. Who you gonna see you can't replace him with cheap imitation from these generations? Hardcore, do you want more? Cook and roll with the Brooklyn Boys. One last time, I need y'all to roll. Yeah. Now what the hell are you waiting for? After me, there should be no more. So for one last time, make some noise.Look what I made for you. Knew if I paid my dues, how will they pay you? When you first come in the game, they try to play you. Then you drive a couple of hits, look how they wave to you. From Marcy to Madison Square, to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s just a matter of years. As fate would have it, J status appears to be at an all-time high. Perfect time to say goodbye. When I come back like Jordan, we're in the 4-5. It ain't to play games with you, it's to aim at you. Probably maim you. If I owe you, I'm blowing you to smithereens. Except I'll take one for your team. And I need you to remember one thing. One thing.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A record sale, sold out concert. Come on, you want this encore. I need you to scream till your lungs are sore. I'm tired of being what you want me to be. Feeling so faithless, lost under the surface. Don't know what you're expecting of me. But under the pressure of walking in your shoes. Jay-Z 能跟 这个 Linkin Park 的核心成员 Mike Shinoda 麦克信田之间能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未来没有看到啊。反正麦克信田那边跟自己的一帮好朋友什么 Shane Sharp 那边共同组成了 Ford Miner 一支说唱乐团，后面也是有不错的产出了。好，来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那些神仙组合混搭 CP。 这边有看到生如夏花之前很早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就发了一张图，我刚刚看到说锦衣之下难道不该有陆大人和金夏吗？有，我最喜欢看这种养眼的海报了，多发了什么胡珠夫人啊， 谁跟谁啊， 陈芊芊啊，啊说的是任嘉伦和谭松韵啊。 他们俩也属于在一起，其实蛮合适的。谭松韵那种肉肉的很可爱的那种小少女感哈， 主要在这个剧里面他们都很符合很贴合角色。 对啊，来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李现跟杨紫。 那还有任嘉伦和白鹿说很神仙， 任嘉伦 肯定是看过这个一生一世和周生如故的哈。 这些都没有看过。为什么，请问为什么这个演员要搭这么多女演员？ 因为他 跟 谁都能营造出集体感， 真是这么搭的一个人啊。来，很搭的一个人再一次出现，蔡依林。跟陶喆。 哦，这首歌， 这个陶喆。 话筒不要关，来，我们开始了哈。来。 哦，真的吗？ 啊、真的。 歌词呢？不要了啦。 找歌词。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冲。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 Take it away。 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的凄寒，微风吹来意外的爱情，鸟儿的高歌拉近我们距离，我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昨天已来不及，明天就会可惜，今天嫁给我好吗？ Jolene in the house， DT in the house， 千春 in the house。 DT in the house， 再换个名字。 七七 in the house， 王维 in the house， Our love in the house， That's sweet sweet love。 是不是又该我了？ 对， 夏天的热情打动春天的懒散，阳光照耀美满的家庭，每一首情歌都会勾起回忆，想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 冬天的忧伤接续秋天的孤单，微风吹来苦乐的思念， I'm missing you。 鸟儿的高歌唱着不要别离，此刻我多么想要拥抱你。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过着安定的生活。昨天已来不及，明天就会可惜，今天你要嫁给我。听我说，手牵手我们一起走，把你一生交给我。昨天不要回头，明天要到白首，今天你要嫁给我。 听当听着礼堂的钟声，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昨天已是过去，明天更多回忆，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天你要嫁给我。 哇！ 因为我们终于很努力、很认真的完成了一次合作， 还是得找一首我唱过的歌。 哎，关键你唱着唱着，我就发现你的声线还真的很和那个 跟那谁搭是不是 一样？哎， 哎，这个就反正当年真正去 KTV 就几个人：陶喆、周杰伦、王力宏。 其实你模仿陶喆的声线可以， 可以是吧？ 嗯、真的、 哎，这首歌我要跟所有北京音乐广播的女主持唱一遍。就会这一首， 关键我赢了，你知道吗？就是你和你靖宇只唱了一遍，是不是？我在数量上压倒他，我们唱了两次。 哎呀， 哎，是吧？ 真是，幻想一下，我们 平衡了。 好，这个我们还有，好不好？我们去留着最后一天的时候。 还傻笑呢，对不对？ 就是啊，这个来，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 嗯， 有哪些所谓的这个混搭 CP 神仙组合？ 有说到蟑螂和范晓萱，哇，都是好古早的记忆了。 哦、真的， 圣诞快乐，他们出过这样一张专辑。 蟑螂是谁？ 蟑螂组合， 是台湾那边的， 已经解散了， 已经解散了。 对 ，OK。然后还有说混搭应该是星爷和。和巩俐，哎，真的是昨天还看到。 除了星爷和巩俐，还有后半句，你看到没？ 葛优和 Everybody， 跟谁都可以。 哎，真的， 我就觉得，就尤其是那个葛优跟那个谁，那个 舒淇 ， 嗯， 我都惊了， 是 怎么可能想到他们俩在一起？但是你后来发现说，好像电影拍的挺走心，你还真期待他们在一起， 嗯， 挺合适的， 所以 一南一北嘛， 演技真的不错， 没错， 对。 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何广智跟徐志胜啊，一南一北两位脱口秀演员，欢乐无限，最重要的是他们都长得丑。没有， 人家有智慧了，对。 哎，但是这个你真的发现说，人跟人得比啊，就是人不能跟人比，其实应该是、 嗯、 站在一起的话，你越看越觉得说何广智怎么那么帅啊？ 嗯， 好，这边还有这个 有说到吃的 哦， 啤酒炸鸡， 啤酒哇， 永远的 YYDS 是不是红果刚才说的？ 是，还有说到景的 哦， 说故宫和雪。 哦，故宫，我就现在就觉得说，如果不是冬天的话，就瞬间就觉得都不想去了，已经。 嗯， 哇，太美了啊！然后还有这边有朋友提到了说，大张伟跟汪苏泷，这是在音乐方面的组合。 嗯， 其实原来也是无法想象到一起，花儿乐队走出来，大张伟怎么还可能跟其他人会有如此的合作？ 对， 他们自己也是北方的气质太浓哈、啊。提到一些电视剧、谍战剧，说《潜伏》当中孙红雷扮演的余则成和姚晨扮演的翠萍。 嗯。嗯，这是真的是混搭， 这也太混搭了。 宣传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人能拍到一起去吗？ 就是啊， 嗯、 就先开始看到要有这样组合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姚晨那会儿，我觉得很多人的印象依旧停留在他还是小郭这样的角色。 对。 然后这个孙红雷依旧是西瓜保熟吗？就是还是这种状态，两个人捏合到一起，尤其是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其实刚见面的时候，俩人脾气也不对付。 嗯。 然后后来慢慢的也是产生情愫跟感情。 所以是一次很成功的转型。 剧本写得好吧？ 对。 对， 这边还说到音乐上的组合有。五月天和陈绮贞私奔到月球、嗯、 没错， 你之前能想到陈绮贞能唱这样的歌吗？ 真是哈、嗯、所有的这些其实不尝试，你永远不知道这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潜力哈。 是， 再一次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大家脑洞真的是要打开的时候、 嗯、 发现说远远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嗯， 再一次感谢大家，然后今天希望大家听歌啊、嗯、包括聊天都会非常的开心哈。 而且我和 DT 也坐实了一个974神仙组合， 年底这一次努力没有失败啊， 是的， 谁给我们设定下了一个目标， 嗯， 我们最后把它夯实一下哈。这个挑战一下天花板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起码我们自己在中午的天花板挑战一下吧。 好 吧，好，这个最后一首歌曲，罗志祥跟小 S 啊，当年也觉得有一点小小的跳戏，虽然也都是综艺咖了，对、 嗯、 然后恋爱达人，希望各位下午依旧保持好心情。明天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们就跟各位明天再见了，各位 明天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你不会懂，我就是要你心机，我恋爱努力可是大人的等级。 Come on， Hey you， 这是你请靠近我怀里，别假装不在意，你明明懂你就算谁第一，就是你请人生不能在乎，太多若有。